你从小的教育里面就不断会告诉你，就是中国很伟大，这个国家很伟大。 只要现在被贴上不爱国的标签，大家就很不敢讲话。 但是这个现在举报的这个成了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现象，我觉得你好像一言不合我就举报你， 也是要跟他变的、啊，因为你如果变得太慢，那确实就是被淘汰。那我觉得这个不管你到哪一个国家去发展，你在那个地区一定是适应他，而不是他适应你。 就是就好好的去 follow rule， 这个是我人生在世一个准则。 很多他释出的善意，随时都会收回。 他只在乎一件事情：屈服。你要彻彻底底的屈服。 鬼岛之音最红的节目《来自五星的你》，现在开始订阅。 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个很爱国的人，但是我爱国的方式并不是一种我要去相信一切，